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老伴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苏州王张士诚接纳了军事赛张良、张合辩的建议，用诡计把朱元璋骗进牛塘峪。这阵后路已经走不了了。什么原因？有人报告发现苏州的人马把山口整个堵起来，山头上吊着大炮，乱箭齐发，把归路堵死，只有往前走了。朱元璋没有办法，率领部队又往前走了一程，前面也过不去了，山口也被苏州兵堵住。这可好，两头一堵，把朱元璋困在正中。哎呦，朱元璋这个后悔呀，拿出拳的狠劲打自己的脑袋。坏事都坏到朕我的身上，这可怎么办？随行的人员再三解劝，说急也没有用啊，恐怕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头顶上鼓药喧天，声催细药，接着有人放声就喊：朱元璋，徐达，你们抬起头来往上看一看。连朱元璋再徐达抬起头来往山上观瞧，呵，再看山上鼓药喧天，绮罗伞盖，正中央有一把九曲绣金黄罗伞，在伞下照定一人。虽然离得远看不太清，马马虎虎吧，也能瞅个八九不离十。就见这个人身材高大，面如晚霞，三绺的墨髯里边有几根白胡子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头戴龙冠，身披黄袍，腰里挎着宝剑，上吹手有个出家的老道。朱元璋一看呢，正是给带队那降道官。下吹手站立一个武棍，打冷眼一看，好像三国的张飞又活了一样，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乌金甲，外罩皂罗袍，面如黑锅底呀，抱头环眼是燕寒虎须，这个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啊。旁边有人给他捧着九曲点钢蛇矛枪，再一看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光将官也不下5-6百人呢，全都是锦衣绣袄环列在此人的左右。 朱元璋心里说啊，甭问了，这个人一定就是张士诚了。哎，朱元璋真猜对了，这个人正是苏州王张士诚。要提起他来啊，不简单，自幼生长在东南沿海，见的也多，经的也广，确实是个打鱼的出身，受一人传授，本领高强，武艺精通。趁着元末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张士诚揭竿而起，他拉起一伙人来，他交了几个致命的朋友，有王氏三白、吕家六吕。这王氏三白的头一个，就是元末明初最有名气的南侠王耐云。那王耐云属于四大侠客之首啊，掌中一把紫电青霜剑，一夜精通威震武林，跟张士诚过命。王乃云有俩儿子，王果仁、王果义，号称王氏三白。这吕家六吕是老吕家哥六个，最厉害的叫金塔无敌将吕据。这个吕据在本套书上那是有名的大力士啊，胯下马掌中溜金塘，重有240余斤，勇冠三军，有个30个50个棒小伙子到不了他眼前。老吕家哥六个都不是好惹的。后来呢，张士诚又交了个好朋友叫赛张飞、张九六，就是刚才咱说的长得像张飞的那个。这张九六别看长得粗大马脑滑，胸怀锦绣，颇有帅才，成了张士诚的左膀右臂。另外还有个老道，这叫张和变，外号人称叫赛张良，就是刚才给朱元璋领到山里那向导官。有这么些人辅佐张士诚，所以他的势力迅速增长。尤其他待的地方比较偏僻，元人的势力到了这就薄弱了。当中原内地连年征战的时候，张士诚一点损失没受着，就像过日子似的，今天也攒钱，明儿也攒钱，逐渐他家发起来。张士诚基础深厚，现在手下有精兵30余万，战将1000多员。现在他建都在江苏的苏州，早就怀下平定天下的决心了。他想把元顺帝朱元璋全划了趴下，他自己独吞天下。等来等去，机会来了。张士诚接纳了军事赛张良、张和变的建议，用诡计把朱元璋骗进牛塘峪。朱元璋这个亏吃的这个大呀！要按理说，这朱元璋这人不简单，头脑比较清楚，但是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现在朱元璋觉着自己当了皇帝陛下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也没好好跟手下人商议商议，特别是也没争取徐达的意见，自作主张，结果吃了这么个暴亏，让人家张士诚几十万精兵困在山环的里头，飞也飞不出来了。现在朱元璋在马上一见张士诚，不由得勃然大怒啊！用玉鞭一指，是破口大骂：“张士诚，朕与你何冤何恨？因何派兵犯我边界？又将朕困在山中， 你想要干什么？张士诚在山头上站着呢，率领文武百官心满意足，往下看了看，哈哈哈哈，朱元璋，这回你上了我的当了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就是一个，你把南京给我交出来，把大明帝国的国号给我取消，奉我张士诚为主。朱元璋，还有你的命在，如果你不画押投降，不交出这些国土来，看见没看见，今天我让你这几十万人就死在我的牛塘里。说着话，用龙袍一甩，再一看山头上全是火炮，黑乎乎的炮口对准朱元璋的人马，单等一声令下，万炮齐发。大元帅赛张飞的张九六也在旁边暴叫如雷，朱元璋啊，你无非是个放小牛的，还当过和尚，就你还配当皇上吗？哎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主张士诚，我们料施小计，就把你困在这儿了。告诉你，你是走不了了。这个地方叫牛潭，是凡到这里的是九死一生啊，何况我们有重兵包围。朱元璋，你要明白事儿的，刻破中指，隔断龙袍，写血书，赶紧跪倒投降，我主有好生之德，免你一死，也救了你几十万生灵。如要胆大包天，觉着你不含糊，本帅一声令下，叫你们火化煤灰。他声音刚一落地，朱元璋身边这些人更骂开了，骂的最欢的就是东海王胡大海，把老胡气得脸蛋子肉直哆嗦，用手一指，呸，放娘的屁，张士诚，你们什么东西，哎，不仁不义，不忠不孝之辈呀！我们领着人打大元帅投降卖命，你们在后头等现成的，看我们见了国号你们又演戏，哈哈，你们比袁达子还缺德，你这牛塘峪就能把我们困住，你妄想，我们料施小计，君臣可以平安脱险，你们可别落到我手里，要落到我胡大海手里头，我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当炮材，把你们皮扒下来，刮骨挠油，点了天灯。呵，胡大海这一张嘴还有好的吗？娘啊奶奶，什么都骂出来，骂的张士诚火往上冒，吩咐一声开炮。这一开炮可了不得，明军是损失惨重，光在底下挨打。朱元璋和徐达没有办法，把军队领到平安之处，就是离着炮火射程远点呗，损失了军兵上千名啊。咱这么说，从打今天以后，朱元璋和他的部下全困在牛塘峪。一开始几天还行，带着一些粮草吃饭不成问题，日子一长坏了，人以食为天呐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多么大的英雄不吃饭也受不了。而且朱元璋的粮台自重都在军队的后面， 还这一被困，把凉台都叫人家劫下去了。到了最后，有一些战马都杀着吃了。朱元璋看不好啊，再过些日子都得活活饿死啊，怎么办呢？他召开了御前会议，让大家想办法。元帅徐达就说，我们自己是没有主意了，必须得有援兵，最好主公传旨派一个人闯连营，赶奔京城搬兵求救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可谁去呢？往左边看看，右边瞅瞅，文武百官也互相看看，都觉得责任重大，谁也不好逃旨，能出得去吗？外边苏州几十万精兵围着呢，人家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。死了是小事儿，搬不了兵耽误事儿怎么办？尤其是现在一天等于一年呢，您这兵要是一个月才能搬来，这人都得饿没了。所以大家默默不语。在这时候，元帅徐达的眼睛就落到胡大海的身上。胡大海一看就一哆嗦，心说话你瞅见没，这徐达这小子专找我的毛病，他一个，还有牛鼻子老道刘伯温一个，这俩小子一对不是东西。胡大海一想，是不是要找我呀？哎，他真猜对了。徐达用手一指，陛下，我看搬兵求救者非二王千岁不可。这一句话把胡太气坏，蹦起多高了。我徐元帅，我哪儿对不起你啊、你怎么专找我毛病呢？这么大的事情我能行吗？另请旁人，我去不了。朱元璋一听，二哥，哎，事到如今，错都错在小弟我的身上，一朝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这也是棋胜不顾家了。二哥，能者多劳，二哥，你还是替我搬兵才是，小弟礼过去了。朱元璋啊，带着哭腔给胡德海之作揖。老胡一看，兄弟，二老子，要冲着你呀，咱弟兄没说的，当初一个头磕在地上说的明白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死都不怕，我还在乎搬兵吗？我就跟徐达我过不去，他净找我毛病。徐达赶紧解释，二王千岁，我怎么敢找您的毛病呢？方才主公不是说了吗，能者多劳，我怎么不叫别人呢？为什么单叫你呢？想一想，想当年我们被困在襄阳，全是靠着你闯连营搬兵求救，有几次大事你都办成了，我看如今我们被困牛塘峪，非你解围不可。二王千岁，这怎么能说找毛病呢？嘿嘿，又给我戴高帽呢，你知道我爱听这套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告诉你，不去，不去，就冲着你我就不去。他钻了死牛犄角了，元帅徐达怎么跟他说好话也不行。后来徐达知道胡德海的毛病，这个人呢一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有个贱脾气，最后徐元帅把桌子一拍，站，胡德海，你身为大将，你懂得令箭吗？本帅我是命你去搬兵，不是求你，好话都说尽，你这个人真是不识抬举，既然抗令不遵，就有掉头之罪。来人，把胡大海推出去，杀！两旁刀斧手过来，把胡大海抹肩头拢二背推出去了。 胡大海一回头，徐达，我就知道你对我得来这套，脑袋掉了，碗大个疤了，我呀就不去，你啥也不去。他真来劲儿了，能真杀他吗？这是吓唬吓唬他。汤和邓玉、武殿章，大伙再三求情，元帅徐达说了，说我吓唬他，最好你们劝劝。武殿章众人出了大帐，来到胡德海面前，二弟呀，元帅既然派你去，你就去一趟吧。我就朝他找我别扭，这玩意儿横的多的也咽不下去，顺的才能好吃，就冲着徐达，他叫我干什么也不行。二弟，你不能冲徐达呀，你得冲着咱们老四的身上，冲在我大家的份上，我们这些人你都不看，还得看在几十万弟兄的份上，难道我们都瞪眼饿死吗？ 可也对，可也对呀。不过大哥，几位兄弟，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得跟老四讲讲条件，讲完了他都答应我才能去。 行啊，武大爷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带着汤和邓玉回到大帐，见元帅徐达说了一遍，徐达明白胡德海是没理儿讲理，好吧，把他放回来。时间不大，老胡回来了，刀斧手把绑绳解开，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，怪眼冤翻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着徐达，止不住的运气。徐达也不理他。二王千岁，听说你愿意前去搬兵， 愿意，愿意可愿意，有几个条件我得讲清楚。 那有话你说吧。 我说了啊，咱众位都在这儿，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，有话咱摆到桌子面上。老四啊，这不你也在这儿呢吗？你现在是皇上，对不对呢？虽然说行军打仗听元帅的，当家做主还在你身上，我这人先小人后君子，咱讲清楚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回慢说困的牛躺狱，困的狗躺狱，我也不搬兵了，就这一回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 徐元帅点点头，你不用跟主公说了，我就可以做主，就用你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 那好，这是头一个啊。第二个，这玩意我搬兵去，方才我算计好了，这兵搬不来呀，我先得掉了脑袋，我死不足惜，姓胡的没嘛死当回事儿，我要搬不了兵，你们想法再派别人，对不对呢？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事儿。 徐达点头，二王，你一片好心，我清楚。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再另派别人。 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死在外头，告诉我的子孙儿女，我老胡是怎么死的，将来给我修坟立墓，把这个功绩得叫石匠给我刻在碑上。 文武一听好悬没乐了，这没怎么地的把后事都做了安排了。 徐元帅也不住的点头，好，这我记住了。还有这事儿，元帅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跟我们老四讲究讲究。老四啊，哥哥说两句话你别不爱听。 四哥有话请讲。 哎，老四啊，一切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